受迫害人民的声音，又强调不同宗教合作和友谊的重要性，透过互相尊重和对话为伊拉克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的，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的陈美玲同埋印度的叶培。 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城小事，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到底今年最佳的节目环节是哪一个呢？好紧张，而家拆开大信封睇睇啦吓！得奖是是我的《伟基城》啊！多谢晒，多谢晒啊！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影坛盛事，一听你就会知道。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这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好潮湿嘅， 开心啊！ 我都好开心啊！即係通常呢就編排我一個禮拜做一唔係一個月做一個禮拜日嘅啫。咁二月呢就編咗冇做到，成個二月我都冇做到。 咁我諗今日嘅重點， 咁下個係啦，下個月就可能做兩個禮拜日咁囉，即係咁樣。即係總之平均係一個月先做一個禮拜日，咁又啱啱上一次又撞唔到個 Eva 啦。 係啊，大家見到面又開心啦，三個人齊人更開心啦。 冇錯，唔使打電話。 喺個遙遠嘅電話度啊。 係好啦，咁今晚今朝啊。讲惯了嘢嘛，系讲一个题目叫做新旧媒体。喺直播室里面有梁敬国啦，有文建华啦，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啊打个桩先，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呢个题目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因为呢个其实好欧噶啦，即系差唔多系十几年前咧，即系未踏入21世纪嘅时候先讲新媒体或者旧媒体，因为嗰阵时突然间出现一样嘢叫做数码媒体或者电子媒介。因为90年开始咧先至有呢个互联网啊嘛，系嘛？咁互联网哇新嘢嚟嘅，咁即系上网就可以即系打，即系你又开始有电邮啦，又开始有以前就叫 ICQ 啦，我唔知道阿 Eva 有冇玩过啦。ICQ 嘛， 都係好細個嘛， 識玩。你唔好呃人啦，唔使扮細個。梁敬國一定玩過， 我有玩過，但係就唔係玩得好犀利嗰啲。 係啦，即係 ICU 咁解啫嘛，即係你上網揾人，即係喺揾人。 ICQ 如果冇記錯，就係以色列人。 做出嚟嘅係咪？ 唔記得啦。總之我知道互聯網就係英國人啦 ，Bernie Lee 啦，係嘛？佢搞出嚟嘅，即係將嗰個萬維網，即係佢最初叫萬維網噶嘛，而家先叫 Internet 啫嘛，最初係叫。所以你寫三個 W 噶嘛 ，World Wide Web， 咁就係喺軍事，但亦都係咁啦，即係話佢喺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軍方已經用緊噶啦，美國軍方，只不過咧佢到咁上下咧，而家新進嘅國家多數係就係、是、所謂軍事嘅係啦，軍轉民啦，即係軍方用開嘅一種技術，就將佢開放出嚟。係，你話嗱，譬如雷達就係啦，雷達即係大家都知二次世界大戰我嚟打仗嘅啫嘛，咁跟住咧就俾民航用啦，咁所以去到七八十年代咧，啲機票就好平啦，咁啊你哋可以飛嚟飛去啦，我哋。 但係咧唔好話喺我哋成長嘅年代啦，所以阿梁經國細我哋好多啊，咁咧就我真係咧係去過打電報咧，其實電報都可能係軍去到開到俾人民用。 系， 咁即系去到呢个中间道尖沙咀有个大东电报局， 系啊系啊， 咁即系传一个信息吓， 打长途电话都要去嗰度噶嘛， 系啦，冇错， 如果啲老人家 夹俾你咁样样， 系啊， 咁但系当然又真系贵啦吓，加上就好似你系咪真系咁重要需要用呢个方式？ 我仲记得我差唔多屋企系去到中学先有电话，家用电话，固网嗰个家用电话，因为贵噶，即系你又要申请啦。又要唔知落訂金，總之好麻煩嘅。係 啊， 最初仲係嗰啲攣工，即係一圈圈嗰啲線又好麻煩嘅。 你好中意嘅喎， 係啊， 成啲聲音嚇， 不得不得啦，係 啦，冇錯啦。 唔係最初啲有啲話而家好似呢個節目比較懷舊咁，即係最初有呢個所謂大哥大啊，同埋即係呢個手機嘅時候咧，仲有啲模擬打電話嘅聲，我唔知你哋用過嗰種手機未？即係你一撳個掣咧，佢個。好似轉盤咁嘅聲啊！你記唔記得？即係手 有啲 係嘛？即係有啲機係咁樣嘅喎，即係驚你唔習慣啊嘛。因為你打嗰下電話咧係攪盤嘅嘛，攪盤咪突突嘅聲咯。咁但係嗰陣時開始公司咧就有啲禁制嘅電話啦。哎呀，唔好講呢啲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講翻咧，點解有新舊媒體之別咧？就係因為九十年代開始有互聯網啦。咁嘅時候咧有所謂數碼嘅媒體啦。咁於是大家咧就好簡單啊，無以明知，咁就話呢啲係新嚟嘅。就叫新媒體，咁其實你正式比較準確講咧，就係呢啲叫數碼媒體，即係用數碼嚟傳達呢個信息嘅。 你都講得啱啲。係 啊，另外嗰個就 analog 啦。咁我問下梁景國，佢話應該譯做模擬。 係啊， 我唔知讀模擬定模擬， 一般都係模擬喎。我哋讀 嗱，我又聽過有人讀模擬喎。 因為呢啲讀音啊，唔好斟酌啦。 係啦， 有 咁即係有啲都或者梁景國解釋啦 ，analog 同 digital 嘅分別，唔好我講曬。 我不是太熟悉的，我基本上知道即是模擬，即是說其實是跟個字面解釋回它那個音那個傳送的方式呢，其實是將你會再組織過怎樣透過 電子這樣來做的。那數碼反而我清楚一點，數碼呢就是將你個人的聲音將它解碼成為一些 數字 跟住先傳送出去之後咧，你嗰個接收器咧將佢再重新組織翻，你將佢分發發翻出去。 其實應該你講媒體咧就係視同聽嘅。嗱，人生五個人有五個感覺噶嘛，有啲咧就冇得傳遞嘅，譬如觸覺冇啊，你要自己親身摸到你先感覺到噶嘛。譬如味覺又要你食落口你先知噶嘛，嗅覺又冇得搞嘅，冇得傳遞，即係除咗香水咁之外，諸如此類，你聞到對方。比較一般，但呢三種感覺咧都係比較上嚟講咧，就唔係話太準確嘅，即係我哋仲未能科學化將佢計啦。好啦，最主要係視同聽，視同聽，即係我哋影相啦，我哋好似用心機啦，我哋寫信啦，我哋睇書啦，呢啲視聽就係我哋成日講媒體，主要係集中喺視聽。咁頭先啊梁敬國都講，所謂數碼咧，就係將所有嘅影像同埋聲音變成數字，然之後咧傳達過去，然之後再重組翻，咁於是咁呢啲咪數碼媒體咯。無疑啊，直情最簡單就係我哋細路仔玩過噶啦，阿 Eva 都就揾張紙鋪落去一張畫度照喺張紙嗰度畫。譬如甚至我哋最細個寫三字經上大人咁咧，咪有啲寶嘅上面有啲紅字寫咗個上字，咁於是你就跟住佢嗰個筆畫，我唔知毛筆喺度填。 這些就 是, 是, 是, 是, 是 analog 林武啊， 林武 即是林武那個武嘛，所以現在改了模擬是很好笑的，不過算了。通常我最初以為模擬就是林武的武啊，是吧，那個就啱啲嘅意思嘅。其實 今天呢你話講新舊媒體咧，唔做少少懷舊咧，就即係唔可以嘅嚇。咁啊，譬如最早期你即係你即係可能要追溯到當然工業革命之後啊，咁啊好多誒離開誒鄉村嘅人去到一個市鎮，大家都唔識嘅。咁開始有一啲娛樂啊，大眾文化出現，依家全世界識背啊。 係。 咁就有印刷術啦嚇，咁啊開始有啲流行嘅小説啊等等。咁嗰啲係最早嘅媒體，可以咁講係咪派啊？周街派嘅號外啊咁。 啊， 咁其實都係咧提供俾大眾一種傳達消息同埋聯繫嘅工具。係。咁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慢慢由於呢一個信息嘅傳達同埋社會結構嘅變化咧，咁啊一定要多啲唔同嘅媒體出現，令到佢更加有效去講啦。咁啊，去到後來嘅廣播啦，係咪？ 係電台咯。 係啦。 是啊，最初在二十世紀初啊，啱啱講到呢、這個話 Walter Benjamin 啊，好出名嘅咧呢個，咁、佢就好睇好呢、這個電，啱啱嗰時有電台啊嘛，咁就更加睇好啲，認為電台咧就哇可以將知識普及化啦。咁、我哋而家都係做緊呢樣嘢啦，好彩而家仲有得做啊！咁咧就即係信息咧，信息亦都係啦，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我諗媒體嘅發達咧 ，Eva 講得好啱嘅，無論你新又好舊又好啦。你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話將信息啊，有啲信息咧唔一定係知識嚟嘅，信息同知識係兩回事嚟嘅，一個 information 一個 knowledge 啊嘛，咁亦都有啲假嘢啊咁諸如此類，咁你將信息迅速傳播嘅時候咧，就真係會改變咗個社會噶，甚至改變咗個概念。 呢、這個非常之重要， 係、嘛？人發明任何嘢都濫用㗎、你發明把刀，佢又可以用嚟切豬肉，我嚟 斬人、 又可以用嚟斬人。你諗一樣嘢，人類發明出嚟唔會被濫用喎、啊，我聽。 其實頭先教授講媒體嗰樣嘢咧，就真係係由印刷術發明開始，嗰、個信息嘅傳播咧就快咗好多，同埋亦都廣泛，亦都係相對地。比較普通和沒那麼有錢的人可以得到的信息，因為譬如中國古代竹簡嘛，竹簡的話喂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一定是有水那些人有錢的人才可以整成個竹簡出來， 你要買把刀去雕些字， 你就算不要挑你寫下去你都 寫下去不上墨的竹簡， 你到個印刷術發明了最後跟住嗰個知識就開始普遍，但普遍嘅程度都係有個限度，因為 人口幾個 percent 啦，即係中外都係一樣啦。 咁就係佢教授講頭先嗰個工業化革命之後，人喺農村出咗城市，從出咗城市之後集中咗一齊嘅時候，嗰、那個信息嘅傳播更加重要。無論你話喺個工廠入邊嘅生產又好，或者係商業上邊嘅運作， 甚至係娛樂啊。 是 啦，要大中娛樂。 咁我嗰個情況就係話，其實我最記得嘅啦，呢個題目一出嚟嘅時候咧，我記起首歌，嗰首歌就叫做《Video Kill the Radio Star》。其實嗰陣時一個 stage 一個情況嘅情況，呢、這個電子媒體即係電視嘅出現，係如果冇記錯，第一六十年代先開始普及啦，即係 差唔多 五十年代開始有啦。 係。 嗰陣時嗰啲人已經講哇大鑊，即係話譬如做電台嗰啲就話今次慘啦、因為有個咁嘅電子媒體有影像嘅話咧， 係啊， 我哋靠把聲食飯嗰啲咧就嚟冇飯食噶啦。 咁啊，電台啊跌係衰落過一段喎，真係 啊， 係啊，有一輪係俾電視，尤其是夜晚啊，俾電視搶曬啲觀眾。 冇錯啊，不過嗱，最近咧， 而家又調翻轉啦。 你可以話咧，我哋都會聽翻啲舊廣播劇嘅， 係 啊，即係啊，我哋李學斌咁呢啲嚇喺香港電台咧好紅嘅，曾經有廣播員啦。 嗯。 咁我哋都百聽不厭嘅喎。 嗯。 其實咧，有一啲嘢咧，我哋都仍然好喜歡、好享受。 係。 只不過咧，新嘅嘢不斷咁嚟咧。唔代表我哋都好想重温翻，舊嘅嘢完全 work 到嘅，都一樣可以好好有佢嘅功能。但係咧，我哋新嘅嘢實在太多到咧，我都未能夠消化同掌握。咁所以幾時輪到舊嘅咧？咁嚇？ 唔係啊！啱啱我哋開麥之前，我先同梁傑國講，因為人物咧同一啲朋友退休咗啲老友，咁咧佢發覺而家啲後生仔咧，中意玩翻調轉喎。 玩翻啲舊嘢喎。 嗯。 哦。 譬如話，我而家咧，佢咧唔中意上網睇影相啦，用個 digital 嘅相機，用數碼相機影相唔制啦，買翻個舊嘅相機， 冇錯， 攞翻啲菲林， 冇得賣啦，舊相機差唔多。 有，而家多咗好多， 貴好多， 你歐啊， 貴好多嘅係嘛，貴先 有得賣。唔係有貴有平，佢有啲咧 係 啊，甚至嗰啲舊唱機咧，我嗰個都抌咗啦，係咪唔知十幾年？ 我都抌咗，真係好。 而家咧又有翻喎， 有啲地方 平 嘅，同埋出黑膠碟咧亦都好多嘅。 啊！膠碟又出翻，又有高有低，即係你知膠碟啦，以前都係啦，即係貴嗰啲係好緊要噶嘛，又話即係回環聲響啊，好緊要噶嘛嗰啲膠碟。 所以呢個其實帶出個概念就係新同舊嘅概念。 唔係呢個係新舊咧，係從我哋嘅角度就覺得嗱，呢啲唱片咧就係叫舊嘢。但是從二十零歲的細路仔嚟講咧，嗰班年輕人 當新嘢， 都係新嘢，佢未見過啊嘛。佢一出世，嗱，你二十歲即係話，而家你譬如廿一二歲都好啦，即係九八年出世， 可能未見過，係 嘛？到佢開始嘅時候咧，屋企已經冇唱機啊，冇唱片。 所以咧，可能咧，如果佢見到喺咖啡室裏邊仲有舊嘅唱片機，以前就入一蚊聽首 Beatles 咁啦，係咪？然之後大家一齊跳啊咁啊，喺阿飛正傳嗰啲電影裏邊，咁佢哋我諗佢哋好開心。 係，唔係即係等於我記得我成長嘅時候咧，最初咧即係聽唱聽心機啦，跟住後嚟即係有少少錢咪開始買 HiFi 啦，就聽唱片啦。咁然之後老友話：，我聽翻啲七啊八轉，咁你又覺得好過癮喎。因為你未聽過嘛，即係嗰啲係我老豆或者我阿爺嗰輩嚟聽嘅嘛，啲七十八轉唱片，咁咧就要拎一個手提嘅，有成二三廿隻嘅。如果你聽一個，譬如聽一個 musical 咁啦，咁你就真係成四五廿隻嘅，因為佢每一隻唱片咧得一邊嘅啫，就係聽五分鐘。咁你一個鐘頭咧就已經有十二隻唱片噶啦， 係好開心嘅。 同埋佢有好多炒豆聲，啱啱我先同長嘅講，而家有啲人就話。你冇炒豆聲就冇咗個時代感啦。 冇錯啦。 咁啊，你點話俾人聽呢只歌或者呢一個錄音係一九二幾年或者三幾年嘅咧？就是、因為有炒豆聲嘛。 一定有啲沙沙聲。 係啦，嗰啲咪又唔同嘅，係嘛？譬如即係好多我哋其實 Eva 我哋做廣東廣西都講啦，即、就、係、是、以前啲歌咧，點解啲歌聲你覺得咁正咧？譬如靜婷啊嗰一輩咧，就是、因為佢冇得切嘅，即係每隻歌一定要由頭錄到落尾。 嗯。 只要唱錯一個音，就要由頭錄過。咁所以咧。他哋一定是排練到唱到好準嘅， 同埋佢哋真係一個好有實力嘅歌手，即係唔好話有好多和音啊！你知而家咧，你走曬音都好啦，監製已經話：唔使和音冇錯，會同你搞掂佢啊！係 啊，逐個音逐個音執都得嘅， 係 咯。咁啊，上啲截圖相片又係啦，係嘛？以前就有圖有真相啊嘛，而家你見到圖都唔知係咪真相嚟嘅。不過好似話最早一九五幾年已經有合成照片嘅啦，已經。 係冇錯，不過如果我哋回溫咧，好簡單嘅幾句講翻啲媒體嘅歷史啦嚇，因為一媒體就有大眾嘅講真就，咁其實印刷咧，我哋都唔好成日講工業革命之後啦，咁其實十五世紀後期已經開始嘅啦，即係但係問題就係佢嗰個 circulation 啊呢個流傳嘅效果係點樣樣？咁如果你講錄音咧，就係、是、未到。 呢度補充兩句啦，印刷係嘅，因為前嗰排我即係好似幾年前咧興翻 Jane Austen 啊嘛，咁、於是我就去睇下啲記載啦。原來咁巴閉，當年咁巴閉咁紅嘅小説家，佢初版咧仲少過香港而家，大約五百本嘅。 哦， 係啊，仲要通常咧 嗰時揾人手慢慢逐個逐個咁樣印啊嘛，我諗係咪？ 仲有讀書嗰啲人咧，文盲咧。 文盲即係讀書人就少啦。咁另外就係、是、譬如話你睇小夫人都係嘅，嗰陣時就冇一樣嘢叫做 paperback 嘅，冇軟皮書嘅，全部都係硬皮噶嘛。咁、硬皮咪貴咯。佢話如果你最初 Adam Smith 啊嗰本叫做《 原 富》啦，《The Wealth of Nations》咧，運到去美國咧，大約買一百磅。當年嘅一百磅啊，十八世紀嘅一百磅一本喎，呢個即係除咗華盛頓、傑佛遜啊，嗰扎人睇得起，你同我點睇啊？大學生都買唔起啦，係咪先？ 咁啊，同嗱錄音咧，就其實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啊，嚇就早啲嘅。咁去到電影咧，就大概1900啦，我哋都好清楚。1900 最早1880啦，即係火車入站嗰啲啦。 係啊，冇錯。 同埋工人放工嗰個 兄弟。 系啊， 咁呢个电台嘅广播咧就系1910年开始， 系 电视咧就1950年开始， 系 互聯網咧就1990年開始，而流動電話咧就係大概2000年到咧。我記得1999到啊，大多大啊嘛，我記得嚇。 哦，流動 即 係如果流動電話係1980年代已經有噶啦，但係 大哥大 水壺， 水壺啊嘛，水壺。當時我就喺某間公司度做，分配到一個公司水壺。 哇，好勁喎！ 係啊， 哇，你真係大哥嚟喎！ 即係一去到 佢飲茶，梗係擺喺台面先㗎啦， 一座 一座。但係嗰陣時。有呢個咩嘅？有分鐘按心分鐘收費嘅，咁所以你咧每個月咧睇住啦，公司話俾你聽，嗱你只可以用200分鐘嘅咋，201分鐘就唔該你俾啦。 係啊，係 啊，咁啊即係以如果唔係，哇！你日講夜講，佢破產啊，大佬。 冇錯。所以咧最有趣咧就係而家你知咧係嗰啲電影嘅平台上邊咧，你可以睇翻50年代嘅戲。70年代戲、90年代戲，咁一睇90年代咧，你就開始咧留意啦。咦？這個劇情裏邊有冇手提電話嘅咧？即係佢對個劇情嘅推進咧， 係 好重要噶嘛？ 但係唔係啊？90年代未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哥大貴啊嘛，唔係多人嘅。除咗香港有啊，香港有，因為最早用嗱，凡係呢啲咁嘅新發明咧，又是通訊設備，你估最早用係咩人？ 香港咯。 唔係全世界都係最主要係咩人？兩種人，一種就係色情嘅商人。唔係最早有攝影影嗰啲咧，就一定係唔著衫嘅女人。 哦， 係啊，最早講即係有電話咧，又係最早嗰啲錄音咧，就係同色情有關嘅。 哦， 咁大哥大 熟啲啊，佢熟啲。 係啊，另外咧，除此之外咧，就是、黑社會。 唉，冇錯。 你話以前有個點解叫佢大哥大啊？你明白啊？ 佢 做間諜，即係你要喺集團裏邊個地位好高，高過大哥添啊，所以先至能夠擁有一樣嘢叫大哥大啊嘛。 係啦，所以可能喺《鐵金剛》呢電影裏邊咧，就最快見到呢啲新嘅通訊科技。 當然啦，因為有時軍事片啦、戰爭片就有啦，因為佢都喺嗰度變出嚟嘅啫嘛。 咁嗱，唔係淨係講電話啦。雖然我哋而家睇電影一定睇，咦嗰陣時仲用呢個型號，我估到啦。 係啦，係係，估到係幾年啦？ 呢套戲係幾時嘅咁樣？咁一個型號變得好快。 係。 但係咧，講呢一個叫做譬如話嗰個互聯網咧，我最記得有套戲咧，就係 Matt Ryan 同埋 Tom Hanks 啊，《You've Got the Mail》。 係。 咁因為90年代嘅話，因為偶像片啦。 係係。嚇。 咁就好好玩啦！咁對於寫劇本好似馬恩慈呢啲咧，呢一個通訊或者媒體嘅嗰個變化咧，對劇情嘅影響都好大。 比較難啲，少啲。 點解 咧？因為 email 咧係文字嘅，即係電影最怕就係文字，即係而家先好啲，即係你要打字幕出嚟啊嘛。 嗯。 譬如話你寫信都係㗎，你甚至寫信啊，即係電影裏邊寫信，總係唔知點解有個人要讀嘅，將封信出嚟。 嗯。 啊，親愛的傑華， 係啊，或者把愛音咁樣。 係嘛？如果唔係咧，因為你一打字幕咧，你要明白到嗰陣時睇電影嘅人唔係好多識字噶嘛。 嗯。 係嘛？咁你 email 咧，我記得你差唔多係佢發明咗之後，人人都用噶啦，或者嗰啲嗰 ICQ 啊，或者 QQ 啊，諸如此類。但係電影咧，7-8年都未曾喺人幕見到嘅。因為你唔知點處理啊，因為你一打字幕咧就好悶噶啦，好悶噶啦。 但係條橋用喺書信真係好正咯， 係啊， 即係嗱嗰套戲咧真係經典電影嚟嘅，即係雖然佢都係一個荷里活商業片嚟嘅啫。你有睇過啦？你一定 睇 過啦，不斷重播嘅嚇，即係你放工你就好想睇下，咦？個對方有冇寫到一封嘢俾你咧？其實你又唔認識佢喎，你又未見過佢喎，你又同佢交心喎。 即係以前嗰啲 深夜嘅事情嚟㗎嘛。 如果你講 粵語片都有嗰啲所謂筆友橋嘅，有好多筆友橋㗎嘛，仲要約見面嘅時候咧就即係啲女仔就梗係請阿文志華代去啦，我就請阿梁建國代去啦，代上身。我嗰條咁嘅擺烏龍橋實有㗎啦， 你咪 我點鴛鴦橋啊？ 角落頭就睇下啫嘛。 你係咪 睇 過先 㗎？睇下 嗰個正嘅就拱開個裏 邊。唔係，即刻走埋嚟啦！ 我頭先話，如果你講開電郵咧，即係小弟就有幸嗰陣時嗰間公司咧， 係 就好早。我其實1988年開始用電郵， 係 嗰陣時就公司內部。 Intranet 係公司內部電郵， 係 真係嘅。每一日咧有即係好似新玩具咁啊！一翻工第一先係睇，哎睇有冇電郵，有電郵就好開心㗎啦。有個 M 字，我最記得我個電腦嘅右下角如果有電郵咧，佢出個 M 字， 好開心 咩咁啊！咁啊好開心嘅，咁啊係新玩具，因為嗰陣時香港真係冇乜人用。 嗯。 因為嗰間公司自己公司比較本身是 internet 嗰陣時候、就過癮啲，即係呢個係真係非常之新鮮嘅事物，即係喺個新嘅媒體、新嘅通訊設備，即係等於頭先我雖然冇睇 諗諗下慳翻好多郵票、 但係 又快好多，又快 好 多， 好開心嘅， 即係全程達意啊！ 咪以前嗰啲 long 啲咪咯，早啲有咪好咯，六七十年代 long 啲。 喂，睇下寄郵簡都要嚇米來西啦，寄過嚟都兩個禮拜咁。 唔係，同埋好慘嘅就係話嗱，你大家同時寄一封出去，咁你回信咧永遠隔咗一封噶嘛，係 啊， 係嘛？你冇理由等到佢回翻嚟，你再回翻去嘅時候咧，咁就兩個禮拜先可以通來回一次嘛。咁於是咧就係我仲記得啊，有時嗰陣時啲同學啊，尤其是我中學男校嚟噶嘛，一 long 啲嗰啲咧，佢哋將啲信咧就係用呢、這、一個用單數，一個用雙數嘅，我唔知玩唔玩呢樣嘢，因為點解咧？佢男仔 send 封信咧就135咁嘅，女仔就246，咁第日翻嚟嘅時候咧，即係暑假就拎曬啲信翻嚟就編啦。即係第一封我寄俾你，你覆我一封就係1、2、3、4、5咁樣啊嘛。 啲話 冇玩過呢啲啊， 冇玩過。 好啦，呢個時候要等陣先啦， 一陣間先再講啊。 係啦，我哋聽聽新聞先，咁啊一陣間翻嚟繼續講新舊媒體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再有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的死亡个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明白有部分人感到担心，但他认为要以科学为本睇疫情安全。政府会以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原则，定期发放和更新疫苗相关资料，做好接种和监察工作。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将会在明天开会，为第二宗死亡事件进行因果关系评估。他在网志又说，至今已经有83400人接种第一剂的科兴疫苗，昨日就有大约300人接种了第一剂伏必泰疫苗。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审议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的议案。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做法并没有违反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他说，基本法列明香港的政治体制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展开，现在的修订主要考虑到香港新的实际情况，又说体现爱国者治港并不是新事物，而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他说，香港的实际情况有改变，包括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外国利用香港作为攻击中央的棋子，而国家内亦都有人明显想分裂国家，阻碍香港政府施政，担心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放缓之后，部分人又会再借游行示威搞暴乱，所以有急切需要改革选举制度，保证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不会落到损害香港的人手中。全国政协常委、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容说，北京故宫博物院会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提供800多件的文物，至少20%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宋纪容在北京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部分文物从未展出，文物医生只是检查文物的健康状况和进行修复，明年决定哪一些可以送到香港，现在未有名单。他说，例如书画和丝织品等比较脆弱的文物，易受温度和湿度等影响，一般展览期不能够超过3个月，之后就必须送回北京故宫休眠3年。至于瓷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就可以展出较长的时间。 文物医生会定期来港检查，有需要就会送返北京修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的疫情救助方案，方案将会送回众议院表决。总统拜登期望众议院能够系通过，令他可以尽快签署成为法例。拜登预计美国民众最快可以在今个月领取政府发放的款项，救助方案亦都能够加快疫苗制造和分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预计众议院将会通过法案，拜登能够在今个月14日签署之后生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个接种完科兴疫苗之后的人士是死亡，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这个个案因为很明显有四个高危因素，未必一定跟疫苗有关系，未必会因为这个个案就要杀停。一般来说是那些不寻常副作用比基数更加高，你才会杀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超过一个星期，一名63岁男子打针两日之后死亡，事件对接种计划有冇影响呢？专家指死因同疫苗冇直接关系，可能系严重冠心病引致。卫防中心建议严重而唔受控嘅慢性病患者唔应该接种疫苗。市民尤其系长期病患者点样衡量风险？城市论坛星期正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科技咧帮人做嘢上边咧，未必一定系取替咗个人。 哈林石上面 做生意啊 ，AI 系好难取替。 這個、但系你呢个就个职业同埋个人嘅价值嘅分别。 以个人其实佢可以帮你带嚟一啲价值嘅。我哋平时忽略咗呢样嘢，我哋觉得啊，电脑可以做到呢样嘢。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咁啊直播室裏邊咧就有梁敬國啦，有啊 Eva 文傑華同埋馬恩智嘅嚇，咁啊都姑且講講啦，啲老聽眾咧都應該記得噶啦。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咁啊另外 Facebook 咧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咁亦都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嘅嚇。咁但係我哋11点之後咧就接聽大家電話嘅，咁啊仲有咧呢一節裏邊咧大約係20多分鐘咧。咁我哋好安靜嘅，我哋三個繼續講啊，即係新舊媒體。 你好似等放工咁樣數住。不過咧嗱，睇翻嗱有一啲特性咧，佢係講呢一個所謂媒體用嘅用法嘅。 係。 譬如話嗰個 傳播的方式啦，或者經營的方式。咁呢個就令我想起咧，佢一定是召集了大眾一起去分享裏邊嘅信息嘅。呢、這個係令到我哋最懷念的、 嗯、 譬如話電視在香港一出的時候咧，我記得咧唔係好多人屋企有。咁、嗯、於是就喺街口嘅士多或者辦館咧就會有，我唔知阿敏智有冇試過啦，因為梁建國未出世啊。咁咧就係 唔係麗的麗的電視，麗的電視嚇，麗的呼聲嗰個時代就係、是。係 啦，咁我記得去士多睇嘅，咁 七幾年就冇啦。 要買啲嘢食嘅喎， 買杯涼茶咯。 係啦，咁咧就坐喺度一齊睇。咁咧佢好心又會派粒糖俾細路仔。咁 又 聚集曬啲街坊 啊，啲苦茶要送華妹啊嘛。 但係嗰陣時唯有咧唔同嘅地方就係冇所謂互動啊，所以你話新舊媒體咧，新媒體就多咗好多互動嘅，係啦。 咁啊，同埋就係話新媒體即係而家都係啦，出現一個問題就話、是，佢話我係平台嚟嘅、 嗯， 我就唔把關嘅，即係你見到即係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即係嗰啲都係。事實上又唔得啦，你見到而家唔係佢都係把關嘅、 嗯， 不過即係原則上係咁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大家都如果留意新聞都知啦，即係澳洲就開始要收佢錢啊嘛。咁我相信第日咧就所有嘅先進國家或者發達國家都會噶啦，即係美國啊、歐盟啊嗰啲都係咁。即係你唔可以免費地用一啲、即係人哋哇，即係人哋 辛辛苦苦去做出嚟嘅東西， 係尤其是所謂偵查報道啦。咁你然之後順手就拎咗嚟免費咁俾人睇，咁唔得嘅。 即係我想講翻嗰個所謂嘅新媒體，即係。應該用數碼媒體的出現咧，衝擊了傳統媒體嗰度嗰個情況。嗱，我用翻我個觀察咧，《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其實是我一個幾中意嘅媒介嚟嘅，因為嗰陣時我有機會曾經紐約工作過啦，咁嗰陣時就公司每日都訂過份報紙。咁、我嗰陣時一睇咧，我哇，其實有少少驚為天人，因為入面的內容非常豐富，無論是評論、報導、社評、即是高質素的東西的。咁我後來我離開了之後，回嚟香港我都在網上去睇翻佢嘅。咁嗰陣時啦，網上的時候即係等於2000年左右、大家覺得在網上的東西應該係唔使錢噶嘛， 啱 啊。咁當然梗係唔使錢啦。咁但係唔使錢之餘咧，傳統嘅媒體，譬如以《紐約時報》嚟講咧，就經營得非常之困難啦。因為啲人唔會再用錢去訂閱，唔係唔會啊，即係少咗好多啦。 係啊， 咁佢開始轉型，你都將自己嘅報紙將佢變成網上版，開頭係免費嘅，但後屘咧就要收錢啦。 係， 咁開頭啲人都以為，咦，你一收錢就瓜噶喎，因為啲人習慣咗喺互聯網上邊係免費午餐嚟噶嘛。 係， 但係因為佢用佢自己嗰個質素同埋佢針對了某一群讀者嗰度咧，慢慢慢慢，其實佢嘅經營模式咧就成功了、 我覺得都《New York Times》都係有問題喎。如果我所知就係、 是、我知道，但 係唯一成功就係《華盛頓郵報》啫喎。 但係佢喺嗰個過程之中，其實喺後期，即係我後屘我都俾咗錢，我自己後屘我都俾咗錢。一方面咧就係、是、佢亦都希望有一個比較高質素的媒體可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它裡面的東西也是真的挺好看的，是那當然在整個過程之中，它由印刷媒體變成它由數碼化、雙軌並行，跟住後來將慢慢慢慢多一點在數碼方面吸回多一些人、它很多不同的，它可以由你手機版、iPad 版、電腦版、或者你、一個subscription 即係一個訂閱咧，佢有幾種媒介俾你揀嘅，多啲就多啲錢，少啲就少啲錢咁樣，比較靈活。咁呢個方式，我覺得係佢由舊所謂嘅舊媒體印刷媒體轉型成數碼媒體咧，相對地都叫做成功嘅個案。當然有一個好大嘅問題，頭先阿馬恩賜你都提過啦，網上媒體佢係唔需要。好似傳統嘅印刷媒體係負責任地，如果入邊嘅報導有問題，佢要負責。 唔係呢個就係美國最初通過咗一條法例 230啊嘛，嗰、那個 係啊係啊，香港就未有添啦。你即係所以突然間香港最大嘅變化，我覺得咧就係網上出口多咗好多。 嗯， 係嘛？以前唔得噶嘛，電台而家都唔得啦，電視就唔得啦。 咁你冇機會聽噶嘛，咁但係網上就任噏噶嘛，你中意幾粗都得噶嘛，因為冇法例香即係管啊嘛，此其一。你話同埋第二樣嘢，我覺得最大嘅一個改變咧，就冇咗一個叫做睇閱讀習慣啊，因為大家都知咧，由我老豆嗰輩開始咧，我阿爺唔知啦，但係咧即係我老豆譬如一習慣買咗咩報紙咧，幾廿年都係買嗰份嘅。 冇錯，仲要係實體報紙啊！一定 實體，一定係實體報紙。 用手揸住喺某一個鐘數，搭正幾多，佢要開始睇，嗰個佢嘅私人時間。 係啦，咁但係咧網上咧，因為你學你話齋訂閱噶嘛，咁分分鐘咧喺好需要，即係你覺得哎呀呢點解咧？因為你譬如話你睇一張《紐約時報》咁冇所謂啦，咁但係《紐約時報》唔係包曬所有新聞噶嘛，可能你要睇啲《紐約時報》又冇八卦嘢噶嘛。冇嗰啲即 係， 佢都有娛樂版嘅，佢都有娛樂版。 有娛樂版，但係即係慢啲啦，即係佢，因為佢 應該睇嗰啲時間長啲。 唔係要高品味噶嘛，即係嗰啲低品味嗰啲，即係喺的士後座搞搞震嗰啲咪冇咯。 我高低都睇嘅， 唔係啦。咁於是其實你好貴嘅，你知唔知啊？ 冇錯。 你咁樣訂法咧，好貴噶嘛。因為報紙你我唔中意，我今日咪買咯。但你訂閲咧，你唔可以逐日訂閲噶嘛。而家開始有啦，就係話，即係 iTune 咧有個好處咧，就係成個唱片業俾佢打冧曬咧，就係我唔使買一隻唱片嘛，我逐隻歌買。 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咧，嗱，依一個零碎化咧，亦都係舊新媒體對舊媒體好大衝擊。嗱，譬如咧，我哋開始喺嗰啲寫作課程，無論新聞寫作、創作寫作，都要有新嘅科目，就係話你 internet 嘅寫作。係。因為咧，佢係會將嗰啲信息一條一條。唔長嘅嚇，拆散佢，同埋用條目嚟吸引你啊嘛， 標題黨啊， 係啦，即係你唔會好似以前報紙寫成版副刊講一個題目，佢冇噶啦，咁佢就係你再睇落去要閱讀全文，去到某個位，可能你係咪要 subscribe 先，即係你係咪訂閱先可以俾你睇得到？咁你於是咧，你會發覺咧一啲好重要嘅嘢冇咗一個連貫性啊。而是大家要搶啊，因為以前你有一日去做編輯工作嘛，每日嘅你知作息時間好準確噶啦，所有編輯夠四點鐘開工啊，點樣樣嚇？但 係 咧係分秒必爭嘛，現時 係廿四小時做嘅， 佢都唔得閒 fact check 或者 係 佢一收到佢就會播出嚟，佢跟住你下一秒鐘睇，可能佢已經更正咗，但你唔知邊一分鐘睇嗰個係正確。 是要嗱嗱臨添，如果你跟，因為分分鐘又會落咗架噶嘛。 即係我相信佢唔需要 fact check 嘅意思嘅問題就係頭先馬先生所提嘅，就係喺網上嘅責任啊。 嗯， 而家係差唔多可以係不負責任啊嘛。 唔係你學你話齋，你訂樓嘅時報都有嘅，即係如果你嗰啲大嘅招牌啊，但係譬如話你有啲網咧就冇嘅。 嗯， 譬如好似你擺 Facebook 都係啦，美國係唔俾噶嘛，咁而家就喺度討論緊啊嘛，要唔要 Facebook？ 即係孭嗰個責任啊嘛。Facebook 話我孭個責任，我唔使用啦，執笠都得啦。你知唔知 Facebook 全球有幾多個即係負責去 monitor 佢嘅？因為 Facebook 而家數以億計人噶嘛。但是全球得萬多人負責去看究竟 很多的了 是啊即最多還要你不知道那萬多人呢未必是在美國的可能去了這個印度 啊 又可能去了非洲啊那些以前呢所謂 fact check 呢不是一定其實有時都趕不到的因為我都是報館做的都知道而是靠你的編輯平時的修養是嘛？即係尤其是國際新聞，如果你平時根本唔知頭唔知路嘅，任何嘅一條即係路透社嘅消息，你都要 fact check， 咁你就死得啦。 嗯嗯嗯。 唔係，甚至你唔知個通訊社係乜，譬如中央社，即係我哋知嘅。如果你做開報館就知道，某幾個所謂通訊社咧，永遠都放假資料嘅、假新聞嘅，因為佢係完全靠，即係佢係嗰個政治嘅取向嘛。 嗯。 凡係對佢嘅國家或嗰個不利嘅咧，永遠冇嘅。但對佢國家有利嗰啲咧，就假嘅都擺埋上去。 以前嘅塔斯社啊， 唉，真理報冇真理啊嘛。 係啦，所謂崩解，有啲人唔好話崩壞先啦嚇。即係而家新媒體嘅對同舊嘅接收方式嘅崩解咧， 係 包括咗咧，佢俾好多超連結嚟。譬如你打一個關鍵詞， 係 咁佢就出咗好多。譬如話 ，OK， 有人又疫苗啊，第二個接種疫苗嘅人死亡咁啊。咁你想收聽呢個信息咧，佢好多嘅超連結。咁然之後咧，可能信息中間係有啲矛盾，同埋有啲誤落差。咁咧，自己咧，你自己信邊樣，咁你就選擇你自己想相信嗰樣去相信。 哦， 啊，呢個有邊度做㗎？一定啊，咁樣。 所以而家所謂嘅新媒體咧，佢嘅資訊多到 有陣時咧，令到你喺接收方面咧，係會好好 confused 啊。 嗯， 係一定一定， 因為你唔知邊啲真邊啲假，但可能咧就係你啱啱呢一刻收到呢一份信息，收到嘅時候你睇咗，可能你入咗路，因為有好多時人有先入為主， 嗯， 因為咁嘅概念， 嗯， 跟住你先接收到第二個，咦，有啲少少唔同喎，係，但係嗰陣時你。究竟邊個真邊個假咧？你唔知嗱。傳統媒體譬如頭先我提，唔好話《紐約時報》啦，譬如睇翻我哋本地嘅報紙咁啦。一般嚟講，你話啦，係個編總編輯本身咁，佢梗係會有最後把關嗰樣嘢啦。就算唔去到總編輯，一般嘅編輯佢都最重要做新聞就係 fact check 啊嘛。 唔係我知道，但係所以而家一到有網上團體，好似 Eva 話齋咧，全部大家都競爭啊嘛。啊！以前咧就係、是、譬如話報紙，你要聽朝先出啊嘛，你有時間去 check 啊。而家唔係噶嘛，鬥快噶嘛。 嗯、 即係譬如話今日一個記者招待會，可能即係已經做緊頭嗰半個鐘頭，已經望到你睇到啦。係係嘛？咁所以反而咧，你要好即係嗰個編輯咧，未必有足夠嘅時間有咁嘅修養嘅。亦、 嗯、 都我都唔需要。譬如我做網嘅新聞嘅話咧，我唔使咁準確啊嘛。即係 因為最緊要係飲啊嘛， 盡快收到個消息啫嘛，唔係話要學你話齋，即係你可以其他人都鬥快嘅時候咧，你就冇啊。最緊要出咗街，有人睇，仲要嗰條標題要搶眼，你明啊？唔搶眼啲人一望埋個標題已經費事睇啦，咁諸如此類，係嘛？咁所以你而家啲編輯嘅水平係低咗好多嘅。 係，但係咧亦都有個基本問題就話，咁點解如果我要聽新聞，我要聽呢一個媒體？因為咪依一個啊，無論電台 BBC 或者 CNN， 我點樣建立我嘅威信？即係話喺而家咁樣嘅傳播方式裏邊咧， 難㗎！你新而家所以新開嘅難咯，即係只有舊嘅慢慢執，新嘅你要建立嗰個 reputation， 即係嗰個信譽咧係好難嘅。所以你而家好多人所謂上網睇咧，都睇翻啲所謂傳統嘅可靠嘅媒體。譬如 BBC 啊，譬如紐約時報啊，譬如華盛頓郵報啊，諸如此類，即係嗰扎咯，係嘛？咁你有冇見聽即係新媒體開始之後，有邊一間唔係即係新標出嚟係好信得過嘅咧？唔多㗎。 我諗可能佢 尤其中文添啊。 我哋唔係講信添啊，我哋講 appealing 係咪咧？即係好吸睛。 哦，吸睛就嗰啲。 吸睛就唔難喎，反而教授。 係啊， 因為喺 你夠誇咪得咯。 係啦。佢而家呢個互聯網時代咧，佢要吸精，佢要吸某一種人嘅啫嘛。 嗯 嗯， 佢專門係針對哦，可能我就係哗眾取寵派， 係 標題黨， 係 咁佢係成功嘅喎，其實 唔係你有其實而家有兩個方式嘅，一個咧就係話你睇，好似你話齋，我去揾一啲傳統嘅，譬如 BBC 啊，或者傳統嘅新聞媒介，或者你睇開嘅某一個網嗰度睇一啲新聞。另外一個咧就係你求教。Google 大神啊！你打幾個字，譬如你話齋新冠疫苗或者科興疫苗咁，佢就俾一紮你睇，你到時喺嗰度揀。你明唔明？ 但係咧，呢樣嘢係會令到我接收分崩離析嘅。我舉個例子嚇，因為香港獨有嘅，譬如有人跳樓，嗱香港多人跳樓啦。咁咧佢報道啦，咁咧佢如果你喺網上睇嘅新聞咧，佢有好多嗰啲關鍵詞，佢係會俾條 underline， 即係話你click入去咧，佢會再解釋嗰個係乜嘢嘅。咁嗱，譬如有人喺北角某間貴即係豪宅跳樓，咁佢就會出咗啊呢個豪宅叫乜乜台啊嘛嚇，咁咧你就啊其實無啦啦咁要了解，但係嗰個點咩咧？一 click 入去，原來就係嗰度嘅買賣單位成交價， 幾多？會㗎，係 啦，咁咧於是你就會睇啲報道咧，就唔拉更地話啦。啊，該名女子咧喺該層大廈嘅二十樓跳落嚟，嗰單位咧之前咧就買幾多錢，而家最新嘅成交市價就幾多錢？ 你又想嚟 Eva 有咁 detail？ 唔係有啊，我係覺得唔拉更啊，佢揾用乜意思？ 我知啊，但呢個唔係呢個係喺之後先至加落去㗎。即係一般嚟講咧，你嗰啲所謂，譬如你揾 Yahoo 啊、揾 Google 嗰啲，佢就係揾報紙嘅啫嘛。係 啊， 揾電台同埋報紙嘅啫嘛。咁而家電台報紙唔再你話齋寫埋嗰個乜乜台嘅交更嗰啲嘢，佢就冇噶啦。因為佢唔會做呢樣嘢噶嘛，佢係負責。 我知啊，但係咧，對於我哋嚟講咧，以前譬如報道呢件事咧，就係咁嘅。報道呢件事，係即係或者有少許引導，有啲惋惜咁啊。而家唔係。只是那個年數 在哪層都跌下來， 是啊， 跟住就一幅蓋住了相，跟住就是這個單位多少錢，即是你覺得喂你那些紙屑呢，即是那些 查，不是因為他易查， 是完全沒有關係， 即是說他在網上查到的資料他就放在新聞報道上， 但是他不會，就 是你要等一兩日後才再有跟即是所謂 follow up 嘛，追蹤調查嘛， 所以我覺得廣東廣西應該有一輯呢去問一下這些新媒體的編輯，即係佢哋嗰個選材， 我都識啲咯， 係啦， 冇得選材㗎。即係佢老細係，即係如果佢唔係，即係嗱，你有兩種噶嘛，好似阿楊建國話，有一種咧就係附屬呢個大一啲報館嘅，係某間報館佢有網上版，有乜乜版，咁網上版最唯一咧就係第一夠快，你夜晚四點鐘撞車咧，即刻四點半咧你已經網度睇到㗎。嗰、那個撞車事件報紙都未出，係嘛？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話你另外自己建立嘅獨立嘅一個新聞網站，但呢個香港做唔住嘅。 嗯， 你外國就有啲，但係都係難做嘅。你都係要而家以前仲有十幾年前仲有，即係因為嗰、那個學你話即係冇個速度冇咁快，而家你冇可能同即係當你所有嘅大報都自己有網上版，你唔夠啲大報爭噶嘛。 都有啊！香港近期即係幾年前都有一啲專門 係唔係你而家嗰啲咧就係宣傳性嘅，尤其是即係經過舊年嘅事件咧，即係2019年嘅事件咧，你就發覺有好多網站佢自己即係佢嗰啲所謂網上嘅新聞啊嚇，就因但係問題嗰啲一定係有政治傾向啊，或者有某一啲目的嘅，佢唔會無啦啦乜嘢新聞都報噶嘛，某人跳樓佢報鬼咩？啊！如果好啦，你跳樓嗰個咩藍絲黃絲咁，佢就報啦。即係你係有一個所謂政治傾向性喺度嗰啲咧，嗰啲嘅所謂網上新聞網站啊，而家你做得好啲嗰啲咧，都係嘅，唔可能係一個即係傳統嘅所謂報社式，純粹為咗報導而報導嘅嘢嘅。 即係如果 係 咁嘅話 咧，咁所以網上啊 ，sorry， 我講埋先。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就係網上嘅編輯，我都識啲，其實係好水皮嘅嗰班人。佢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根本有一啲網站啦。嗱，你大報咧就請得起一啲編輯啦。如果你係一個網站仲未曾建立到，即係嗰個財源唔係咁，即係個財力唔係咁大嘅時候，你根本冇錢請一啲所謂資深嘅編輯，係嘛？你最緊要趕新聞啫嘛。四點鐘撞車，我四點半呢度都有啦。咁咪有，咁就夠噶啦。準唔準就唔關佢事噶。你明唔明啊？如果有啲文化嘅新聞仲死，咁啊最近我唔知道你有冇聽到咧，甚至某一間好出名嘅收費電視台都將李克強同李克勤搞錯咗啊嘛，個字幕將李克強打咗李克勤出嚟啊嘛，俾人截圖擺咗上網啊嘛，咁你諗下嗰間係有名嘅。即係最近炒人嗰間收費電視台， 真係炒咗人啦，真係炒曬人啦， 炒曬人啊嘛，係嘛？咁你搞啫，成日打錯字，咁你實有嘅呢啲，即係你睇得慣唔慣啫嘛？如果你係外國嘅首長咧，認錯人就有啦，係嘛？佢揾到張相咁，啊呢、這個係以為乜乜總統，其實唔係嘅，唔識噶嘛，你認唔到人樣啊嘛。你而家見好多記者都係㗎，出席一啲，只要你派嗰個政府官唔係咁出名咧。他就不認得是誰打誰的、啊、梁敬國應該大把這些經驗啦，你做過你做過這些 沒人認識我的 、所以第一就沒人問你問題啦，是不是你變就是這個問題了，就是你那個就是你沒有專職某一方面的，就是個編輯水平是低了很多的，但是呢、新媒體裡面我覺得最危害最烈的不是新聞， 是 而是某一些所謂醫療的知識， 哦、 又係台灣特別多嘅，即係台灣網站最多。啊，你要醫癌症，你要食乜嘢啊？或者你即係懷孕有咩三四個必要知道嘅嘢啊？或者你失眠咧有？ 係都相當多。 哇！嗰啲多到咧，又唔講俾你聽嗰個 source 嘅喎。佢話有專家話俾你聽，其實係亂寫嘅、可能。 咁啊，當然有好多商業嘅嫌疑添啊，肯定。 係啊。 係啦、 啊， 所以咧就而家做媒體真係好唔同，就係、是、你點樣將個資訊咧？唔好話個係咪中立啦，你容易偏向於同呢個消費嘅利益嘅結合， 一定啦。 而我哋係完全唔知覺啊。 唔係，但你唔結合嘅時候，你又點樣可以生存咧？嗰、那個網站，係嘛？你學你話齋，甚至你呢啲咁嘅就是啲醫療網站咧，根本你唔能夠收費訂閱噶嘛？邊個人去收費訂閱啫？係嘛？我想知道呢啲嘢，如果我識英文，我唔好上美國嗰個 National Health Institute NHI 嗰個網站，乜都有。每一次我去看完醫生拿到藥，我都上去看看那些藥是有什麼副作用的。當然啦，因為沒有中文嘛， 而家即係華文界落後嘅地方喺呢度啊嘛， 嗯， 即係美國又有啊嘛，所以你而家你醫生俾藥都要好小心噶，因為我完全即係我完全上網 NHI 就你就查到噶啦，某一隻藥究竟佢主要係醫乜嘢？咁呢個係美國政府你信得佢過啦。 嗯， 啱唔啱啊？ 咁、 嗯、 咪你话啦， 即系你识英文咪得咯。咁、啊、你唔信美国政府，仲信边个咧？我唔明啊。 所以咧，俾人操控嘅机会系大咗好多嘅。 唔系佢最主要， 因为我哋嘅接收习惯，只要佢理解我哋嘅心理就可以。 系 啊，譬如五分钟，你就以后都唔会失眠噶啦。唔、嗯、知食啲咩嘢橙皮 啊，或者即系嗰啲咁嘅咧，你真系唔好上吓、啊，真系唔好上去啊。或者即系孕妇咧有十项须知咁诸如此类嗰啲好多时候咧，第一句可。抄書，如果佢抄嗰即係比較上抄得好嘅，個來源 OK 嘅，咁仲冇所謂啦。但係有啲未必抄得好噶嘛，或者佢自己老作噶嘛，老實講，喂、快啲作，最緊要個標題吸引到人睇咁就得啦。咁 而家我哋做學術研究咧，都係頭痛嘅， 係啊， 因為咧有啲資料咧，我哋只係能夠喺網上睇到， 係啊。 咁但係佢再最後嘅即係個來源咧，未必你可以揾得到。 佢又唔話俾你聽喎， 係啊，唔話俾你知， 佢費事即係。費事人哋又抄佢係嘛？即係你喺嗰度抄，咁你寫埋出嚟，咁人哋喺嗰度抄，咁佢咪好蝕底？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到睇聽新聞時間啦。咁啊，記得啦，十一點後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新舊媒體。 依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得过早和过快，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将会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美韩听日起展开为期九日的联合指挥演习，规模较往年缩小，不会进行野外机动训练，强调今次是以电脑虚拟方式进行的例行防御性联合演习。韩联社话，演习将不评估未来联合司令部的完全作战能力。两军将会探讨在下半年的联合军演中评估相关的方案。联合参谋本部说，演习将会预演由未来联合司令部主导的战区作战一部分，为今后验证完全作战能力做准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咁较早前受到路面维修影响，弥敦道去长洲环道方向介乎中方街至到永星里之间嘅慢线，而家已经解封噶啦。另外，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而家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塘会。另外，隧道受到水管急收影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的第二线现在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以登华亭去沙田和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我系大成小事印度篇嘅叶培，旧年六月一别之后，恍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城小事，风雨都唔改噶啦。Namaste。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各位同学早晨， 有事 恭喜你啊！ 好老师当然要大力嘉许。电视节目《卓越教室》全新一辑，表扬2017-18、18-19两个学年，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一众老师。实况拍摄老师们怎样突破传统教学框架，让教与学都有卓越表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文杰华，有呢一个梁庆国同马恩赐嘅。咁我哋讲呢个新旧媒体啊，咁啊电话号码咧1872311，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话一旧啊，咁啊讲翻以前嘅嘢都得嘅。咁啊头先我哋讲到新媒体嘅即系弊病就好多啦。不过讲之前或者我哋接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 啊、 喂，郑生。 系你好，系三位好，系 早晨。 咁咧，我咧就比较年纪大啲啊，长啲啊。咁我啊中意即系旧媒体咯，我仍然咧就去报纸档度买报纸睇嘅。 系 咁啊，早少少啦，咁啊饮下茶睇下报纸都差唔多用成大半个钟头啊。即系因为咧，始终我都容易揾我自己中意睇嗰啲内容咯。因为你有富刊啊，有娱乐版啊，体育版， 网上都有噶。你网上。好似阿林建国咁订阅都睇到 啦。郑生讲一句好重要嘅，容易揾啊。 要 load 啦，即系要用部机，你慢慢 load 咧，变咗咧就唔同自己个习惯咯。 系 习惯一奶手，即系中意睇边样先，同埋边度揾咧就容易好多咯。始终咧唔习惯用媒体咯，同埋咧而家咧 就睇 下啲新媒体咧，咁觉得有阵时，譬如咁样，好似头先你哋讲嗰啲内容咧，有啲比较政治性咧，太过偏颇嗰种咧，咁我就唔系咁，因为佢哋啲来源咧唔系咁清楚，就讲到天花龙凤咯，可能对有一啲事咧就火上加油咧，我就唔系太接受咯。咁我希望咧喺呢方面咧，就希望未来咧可能咧即系政府喺呢方面咧要做少少監管的作用啦，唔好太過俾呢啲媒體咧太過離譜啊，或者做得即係妖言惑眾咁樣就會好啲咯。 哇！你叫政府監管啊，好大鑊噶喎。 係啊， 即 係啊，因為第一咧就係政府啲法例咧好耐噶嘛，過一條法例成年噶嘛，咁你過咗之後咧，你又追唔到新媒體嘅發展喎。嗱，譬如好似而家新嗰個啊，唔係話幫佢宣傳啦，譬如 Clubhouse 啊。咁佢哋喺裏面咧講乜都得嘅喎， 係啊， 講啲港獨嘢，講港獨嘢都得嘅喎。咁但係你政府點追啊？佢今年即係舊年年尾先至開始成立嘅啫嘛， 除非禁網嘅啫喎。 係啊，你唔禁網你冇得查嘅喎。 起碼你譬如你香港有啲 你又冇法例告佢嘅喎，所以我頭先都講過啊，你而家上新媒體，我哋哇粗口橫飛。几粗啊！几 系啊系啊！呢啲就唔好咯，教坏细路咯。 咁点啊？你就冇得法例去告佢噶嘛？你边有条法例话唔准人哋喺网度讲粗口啫？好啊，不过多谢阿郑生你嘅意见啊！咁呢啲都一般老人家嘅，即系佢唔中意嗰啲嘢，佢叫人哋监察，叫人哋取消佢。好啦，跟住再听另一个电话。好啊，陈太。 系早晨啊， 早晨， 系有三位主持，咁咧就头先听紧你哋讲紧新旧媒体啦，咁我就想提翻个即系带翻我自己嘅经验啦， 系， 咁由我即系70年代开始出嚟做嘢咧，我就会接触到嗰、那个cable and wireless， 即系嗰个电报嘅，咁嗰阵时咧嗱个 telex 嗰样嘢嘅，咁嗱。前期嗰陣時咧，我哋除咗書信之外咧，喺未有電郵、未有任何嘢之前咧，就係、是、一個叫做telex， 電報， 係係電報。咁而呢個電報其實就由軍事咧後來引入去商業用噶嘛，係咪？咁呢個用途都應用咗好幾十年之後咧，嗱，隨後跟住再未有電郵之前咧。就大家就嗱有冇冇記得就係一個叫傳真， 係啊， 一個閃電傳真機呢、這個，一張食都係嗰陣時出嚟啊。 係我揾食教佢啦嗰陣。 而呢個傳真其實而家大家都用緊嘅噃， 係啊。 咁呢個傳真嘅過程咧就係話前期你係有部機去有一啲紙有啲卷紙喺裏邊就有啲熱感應嘅，你先可以收到對方傳過嚟裏邊一張紙嘅內容。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幫我哋喺商業上咧。是即係好迅速去收到啲信息嘅。 係係。 咁與此同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傳真由熱感紙發去到發紙，就一個普通紙都 即係乾紙啦。我哋叫做最早係濕紙啊嘛。 甚至乎而家其實大家都有機會用嘅，不過而家係較少人認知有傳真機呢樣嘢，因為大部分用傳真機咧，而家就算係商業上或者某啲機構用咧，政府用都好，你都係傳真有機傳真過去之後咧，佢係會用翻。會在個電腦接收了看過你的東西有沒有用，然後先再打印出來用，或者甚至乎他不用打印出來看了個內容呢，你既可以再透過另外一個途徑呢就處理了他那件事。 因為政府應該不行的，因為你很多要簽名的嘛，為什麼還用傳真機呢？就是因為他需要簽名，譬如說我做車牌咁，續車牌都好啦，咁你都要自己簽個名，你都要有紙嘅。 咁咪佢咪透過傳真份表格俾你咯。有啲人冇。 係啊，但我簽咗之後，個傳真翻政府嚟講咧，佢唔可以，佢唔可以望下就收檔嘅。 啱啊，但係某啲部門係可以先望咗優先幫你處理啊嘛。然後你後補過正本嘛， 不是 香港政府就暫時未得，但是有些外地的政府其實就算他在網上的文件他都接受的， 是 的， 我想而家更加 即係佢係 legal 嘅，但係香港就未得住嘅， 香港未得住， 但係呢個後疫情之後的社會會多啲， 係 係啊，真係真係嘅，因為 你唔使見佢㗎，只不過即係你要傳真俾佢，即係呢位 陳太 係嘛？係啦，就係因為你傳真個最主要個 point 就係有張紙啊嘛，紙，譬如 你 簽名 嘅 紙 啊 嘛，咁譬如你喺電腦度你簽唔到， 過程咧 有 得 招 仲有佛圖設計嘅， 係好好， 即係你有啲佛樣嘅設計圖，或者你有啲比例 size， 你都係透過一個傳真嘅過程咧，係可以放大多個比例咧，做到個客人嘅需要嘅。 係當然啦，商業上 呢個傳真機都扮演咗一個。好重最重要嘅商業上嘅價值嘅， 係多謝你。 咁應該係掃描啦，係嘛？係啊， 唔係抄開一對咧。頭先阿陳太提傳真機咧，我1980年代中期咧， 係 暑假走去一個律師樓度做暑期工咧。 嗯， 第一次見個傳真機，那個傳真機有幾大咧？ 係 一個洗衣機咁大。八十年代中期， 而家有啲洗衣機好細喎，即係傳統嗰啲，係啊， 即係嗰陣時已經係先進噶啦喎， 係。即係等於而家嗰啲叫座台打印機咁大啦，差唔多啦。啊座即係坐地嗰啲啊打印，你走去5毫紙打印一張紙嗰啲打印嗰啲打印機咁大啦，嗰啲 fax 機啊所謂唔係複印機啊。 但係我哋話新媒體嘅即係取替咧，即係快到嘅地步咧，而家冇乜人傳真機啊，而 係 用掃描咯。其實都係可以去，有多咗啲好多嘅可能性。 但你而家傳真同掃描冚唪唥三合一噶嘛？即係你打印、傳真、掃描全部一齊噶嘛？即係變咗一機搞掂啊嘛！ 其實掃描其實所謂傳真，好多時候你譬如喺辦公室入邊嗰部影印機，佢有埋傳真功能咧。 係， 其實佢真係掃描咗啫嘛。係，掃描咗之後就出，其實真係掃描同傳真。 但係有個弊咧，就係話你即係。 通過咁樣嘅方法咧，你所有嘅資料喺翻曬個機度嘅。 係冇錯， 係嘛？即係你傳真過幾多張紙嘅內容係乜嘢？我全部可以再傳真過一次嘛。咁你變咗就係、是、即係永遠新電子媒體、數碼媒體最大嘅問題就係私隱嘅問題。 冇錯，你要留下一個電子嘅足印啊。 係啊，冇得走嘅。如果你識嘅話，你明唔明啊？ 不過咧就唔係話又唔好講話賣唔賣舊啦，但我睇到多舊媒體嘅好處。第一咧就係製造咗啲集體嘅回憶，依、個一定嘅。嗱，譬如我哋睇翻胡士托音樂會咁樣，即係呢種即係以前咧喺美國裏邊佢嗰啲所謂電話嘅發明啊、應用啊、廣播、社區廣播咧。咁都係同啲河邊音樂會有啲關係啊，傳道啊，尤其是宗教嘅信息啊，好有關係。咁美國之音啊呢啲啊，後來又變咗有另外啲嘢啦嚇。 而家仲有嘅， 係 啦，VOA 嘛。 係啦，佢哋我哋同一個時間，雖然喺唔同嘅空間，我哋接收同一樣嘅信息，而且係要喺度在場咁樣去接收，又冇得話我遲啲再上網睇翻啦咁樣，即係冇呢樣嘢。咁於是咧，我哋有一種好似儀式性嘅即係尊崇感啊， 係 即係好似就算我哋以前煲劇煲到最後大結局最記得狂潮咁啦，咁咧我喺中大校園咧係即刻透露咗年紀添，即刻就要太遲啊！就即刻趕翻去，即係成個校園係靜曬，就要翻去一齊喺宿舍度睇翻嗰一集，仲要一齊睇。咁然之後談論，第日再談論。嗱呢啲我係好懷念嘅， 嚇、 或者流行曲一齊睇下今個星期嘅龍虎榜第一首歌係乜嘢？咁係要一齊聽先得㗎。而家都有啊，但係大家唔聽，大家揀自己嘅歌。咁呢個係新媒體令到呢個現象咧係加速出現嘅。 兩方面啦，另外有啲直播又可能係全世界都睇喎，因為你而家新媒體啊嘛，咁你變咗，譬如話你以前舊媒體咧，仲未有24小時播嘅，即係 CNN 嗰啲咧，差唔多係80年代尾先開始有噶嘛，咁然之後再加上有互聯網就更加容易啦，因為你有衛星電話咧，你先至可以喺現場直接將嗰個新聞報翻嚟啊嘛，否則你只能夠傳啲相，傳啲即係畫面。但係就冇人喺現場嗰度旁述個新聞嘅情況嘛，咁所以你而家好低噶，譬如你未香港人可能深夜都唔瞓，走去睇美國選舉嘅，係咪？以前你諗都諗唔到會 睇波 啊，睇波尤其是點啦，直情就係喺度睇啦，係嘛？咁你睇波而家都變得好緊要嘅，就係點解咧？譬如大呢、這個內地啦，我哋唔好講大陸，大陸原來政治唔正確啊，要講內地。咁內地咧嗰啲直播咧好得意嘅，佢隔離有一行咧就係俾你寫評語嘅。即係哇呢、這個都即係踢嗰個叫佢死啦咁諸如此類，就開始喺隔離啦鬧啲球員啊，甚至咧嗰晚我同阿超人做都係噶，甚至睇戲都係嘅。如果你上網喺度串流睇戲咧，唔係淨係你要串流噶嘛，係嘛？你好多可能有成幾即係內地可能有幾萬人或者幾千人喺唔知喺美國啊，或者總之全世界一路喺隔離睇噶嘛。咁你於是一路就評論啦。咁咧就係最緊要一樣嘢咧，就有啲人咧已經睇過嘅，走去穿橋啊嘛，咁嘅時候咧就要踢走佢啦，嗱嗱嗱，咁即係完全係可以有呢樣嘢嘅。不過我又想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數碼媒體另外一個令人好煩惱嘅問題咧，就叫做 password 啊 密碼問題。咁啊，最近我睇咧就係、是、香港應該冇咁多嘅，就係、是、喺英國咧曾經調查過，佢話一個人一生大約有80個密碼。即系嗱，譬如你转公司啦，以前你问梁敬国应该好有经验噶啦，做政府 做好一份工。 喂，政府有几多个密码要你记住噶？ 我都唔记得啦。 唔系，我知唔记得，但系当年你记唔记得你有几多个咧？我谂10個8個都有啊。 有 系咪一定有嘅？即系你开你自己嘅部门，咁你有嗰个密码。首先你入去你自己个电脑有个密码先啦。 系啊。 你唔记得咗个密码，你开唔到自己嘅电脑啊嘛。好啦，你自己个部门有一个密码啦。啱唔啱啊？或者你个群组，你同嗰即系你有啲嘢想喺呢个群组里边倾，或者同上司倾，有一个密码啦。咁然之后开另外一啲 library， 可能你又有密码咧，要查资料又有密码啦。总之好啦，好似你订纽约时报咁，又有个密码咯。咁你银行户口咧，有啲人有10個8個银行户口噶嘛。咁咪有10個8個密码咯，网上理财。 系啊。 咁你即系同时间有20-30個密码咧，好平常嘅事。 同埋仲有喎。有啲銀行特別係咧，為咗即係安全嘅理由啦，佢覺其實唔夠3個禮拜又叫你 辗转 改密码 系啊，呢个先最令人苦恼。 然之后好苦恼，咁然之后你好我转啦，譬如我有五个轮替，嗯啊、你用过噶呢、这个，又要再转啦，唉，真系。 唔系，仲有你如果玩即系手机有啲咧，有啲apps 都系噶，间中咧佢叫你唔该你再打一次个密码入去。 呢、這个反呢、這个反为好啲，系帮我记翻个密码。 咁点样搞咧？ 因为有啲你耐咗，你习惯咗用， 系 你冇将佢即系冇将佢lock out 咧，冇登出咧， 系咁你好容易俾。 咁你到第阵时有一日可能你去更新嘅时候，佢叫你再入个密码咧，我试过啊，我就唔记得咗个密码啦。 唉、啊，会啊会啊。 唔系而家即系报纸，我都睇过几次啦。就系嗰啲人买咗 Bitcoin 啊嘛。咁、嗯、通常买 Bitcoin 嗰啲人咧就唔会好快兑现嘅，因为 Bitcoin 系越嚟越少啊嘛。所以原则上咧，因为供求关系咧，就系佢点都会升嘅。 嗯。 跌咧嘅时候你咪唔好理佢咯。咁、嗯、然之后升嘅时候升到咁上下你咪买咯。 嗯。 咁而家都好似几多啊？几万蚊美金一粒、 啊、 一个啊嘛。 嗯。 咁但系咧，你有去到几万蚊一个咧，你一定系摆咗好几年噶啦。咁、 嗯、 你唔会得闲无事打个密码入去望下自己嗰个 coin 噶嘛？即系等于你唔会得闲无事咧，每两个月走去保银行开个保险箱睇下个保险箱噶嘛？ 有啲人会噶， 得闲嗰头咩？你即系退休嗰啲就大少嘅。咁你其实个密码嘅一样啫嘛，同你保险箱嘅锁匙。咁、嗯、结果咧就话有啲人咧就好啦，到佢哇，咦我三个 bitcoin。哇！變咗幾十萬咯，咁、 嗯、 所以攞翻咧死啦！原來你唔記得，即係密碼或者記錯咗，或者唔記得、 嗯， 或者甚至你寫低嗰張紙又唔去，唔知去咗邊。咁咧、嗯，我睇過一個新聞咧，就係、是、外國有一個咧，將佢個 Bitcoin 密碼擺咗五個不同嘅地方，五個都搞唔掂、 嗯。 其中最大鑊嗰個咧，佢點解咧？就是、第一，佢嘅電腦 down 咗，瓜咗。佢要換個新電腦，於是個新電腦咧，即係換咗個新電腦，啊，由呢個 Windows 7變咗 Windows 10之後咧，俾、哦、你個啦，你冚唪唥冇曬啦，嗰啲喺舊硬碟上面嘅嘢冚唪唥冇曬。拎翻隻手，佢可能另外有嗰一個副本咧，就儲咗喺隻手指度嘅，一插入去，手指又壞埋。 嗯。 嚇、啊，好，再揾翻個 notebook 出嚟，應該有寫低啩？咦，又揾唔翻喎？ 咁啊，喺個 cloud 咯。 哇！嗰時未有 cloud， 佢十幾年前佢又冇諗住擺上去 cloud 度， 冇諗住擺咗 cloud 去。 係啊，咁於是咧就冇咗幾廿萬美金啦。 唉， 即係呢啲成日都有嘅喎、 啊。但係你講翻呢樣嘢咧，就最痛心或者係痛心疾首咧，有啲人都有咁嘅經驗，就是、寫咗一個博士論文。 係。 咁喺80年代啊，90年代咧、 啊， 就喺美國周圍都有 Kinko 啊，即係嗰啲影印公司。 係、 啊。街口有一間，好似而家就71嗰啲啊，就即係嗰啲便利店就取代咗呢啲 Kinko。 係。 哇！嗰時每喺美國真係每兩個街口有一間，啲人乜都影印嘅。 係。 咁咧，佢哋即係好啦，就打曬啦，因為做咗苦即係嘔血咁樣五年，咁寫篇論文出嚟啦，咁就好開心，通宵就喺度印咯、 嗯， 印好曬。咁、 嗯、 啊，你知啦，冇乜錢咧，就印一份先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擺咗喺架車。 係。 咁點知一架車俾人偷咗，打爛曬玻璃，裏邊乜都冇。佢嗰啲嘢咧就散片一地啊！咁佢真係喊啊，因為係用手打字打出嚟。咁咧就呢一個情況咧，就冇得寄存。所以如果你話喺電腦啊，你都叫有個附件啊。咁我呢啲係個新媒體嘅好處嘅。即係我冇辦法唔承認， 可以 recover 翻嘅。一般嚟講就、 都好難喎、啊。如果你真係全部打字嘅話， 係 冇底流， 冇底流噶嘛。 即係佢打字嘅意思，唔係電腦打字。 我自己你用打字機打字啊嘛。 即 係 Eva 意思，即係新媒體嘅好處咧，電腦嘅好處就係某個程度嘅有個本嘅，即係有個 copy 嘅。 我都記得我一 甚至你落咗架嗰啲咧，如果你係嗰啲電腦，即係你識少少電腦，你都可以玩翻嘅，因為一定有 cache 噶嘛。 係啱、 一定有 cache 噶嘛。 你只要打 叫咩呢個字 cache 啊？我都唔識嘅，即係 CACHT 啊，即係佢梗有個底嘅。問題就係你點樣去揾，即係你識唔識去揾翻佢出嚟啫嘛。即係某個程度，而家你用電腦咧，或者用數碼媒體咧，你係永恆嘅嗰啲嘢。係 啊， 可能喺外太空唔知邊度咧。即係如果當人可以快過時光嘅時候咧，即係好似愛因斯坦話齋， 咁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喺遙遠嘅張某地嗰度揾，啱啱睇翻你自己喺個電腦嗰度打，啱啱揾翻曬出嚟。 科幻 咁呢個要新媒體先幫到你咯，可能 係啱嘅。 冇錯。 啊，咁同埋，但係而家雲端都係嘅，雲端究竟係幾安全咧？真係唔知。 唔知嘅。有時行雷閃電咧，我都驚， 因為個名係嘛 ，cloud 閃跟住唔見咗， 即係嗰啲 cloud 係嘛，咁所以即係而家咧，即係數碼媒體咧，就令到啲人咧就多咗一個即係新嘅煩惱啦，就係所謂密碼嘅煩惱。咁而專家永遠都叫你咧，就唔好將即係啲密碼咧，第一 用你出生日期啊， 同埋唔好冚唪唥好多個户口都用同一個密碼啊嘛。 咁啊，最新嘅方法當然就係話佢送個密碼俾你，咁啊你自己有手機，佢認到你嘅手機嘅號碼嚇，即係佢咁誒應該佢覺得萬無一失，因為手機係你私人嘅物件。 係。 咁你收到個密碼先即時打落去咯。 那個只是雙重認證，是 雙重認證， 因為你始終你要記了一個密碼先，跟住佢先喺個電腦的系統咧，就再出一個密碼俾你，你要再打埋呢、這個， 係啦， 你先可以開到，即係解決唔到。 呢個係保存，即係為咗表示個安全，但係你仲係要記你原本個密碼嘛。係嘛？咁有啲為咗即係一般人嚟講咧，多數都係用同一個密碼或者相類近嘅密碼嘅，係嘛？即係一個就一二三四五，一個一二三四六，一個一二三四七。 咁咪認得咯。 咁即係人哋一個唔覺意咧，即係揾到一個咧，差唔多開曬你所有嘢啊嘛。咁但係你老實講，尤其是你去到咁上下年紀咧，你記密而家我記密碼都好大鑊，點記啊？即係記唔到啊！尤其是咧，而家衰到咧，又話要大草，又小草，又要數字，又要文字 符號啊，仲要 加上符號，唔係咁你嗰啲櫃員機嗰啲冇啊，冇符號俾你啦，係咪先？但係即係你譬如網上理財又係又要加埋符號，咁你又大草又小草又數字又符號，咁你就頭都暈埋。咁但係專家就勸你個密碼咧，即係如果你想保密啊，最保密嘅咧就是、密碼越長越好嘛。係啊，咁其中一個我記得佢哋教嘅方法係咩咧？就是用一句詩啊， 係， 咁呢個就易記啦， 係啊， 用一句詩， 冇錯， 嚇、啊，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咁或者調翻轉啦，應該係弱者，frailty， 大 name is woman 咁，咁你好，咁你成句，咁咪易記啊，大佬，喂，唔係我講嘅莎士比亞，你冇冤枉我啊， 你咁多佢嘢，你又唔忍佢忍呢句咧，喂，三八婦女節喎、啊， 未到，聽日先係啊，咁咪聽日先去討論呢個問題啦。其實中文亦都唔係好啱嘅 ，frailty 又唔一定係弱，即係弱者某程度啱，但係唔係完全嗰個意思。 唔好兜啦，嚇！聽日先兜啦。 好啊，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咧，再重複下電話號碼啦，187231。咁一間十一點半後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我哋嘅題目咧，今朝咧就係講呢個新舊媒體。咁一間咧，我哋就會聽呢個新聞。咁啊，聽完新聞之後咧，仲有半小時嘅節目嘅，或者大家亦都可以喺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嗰度留言㗎嚇。咁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包括审议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的议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的决定为一国两制平稳运作、完善法律框架和相关机制、厘清底线和规范、堵塞制度漏洞、确保特区有效治理。他强调，国家安全是两制存在的根本，一国被危害，两制的运行、香港的任何发展以至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都无从谈起。 陈茂波在网志批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近年采取不友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试图干扰以至是压制国家的发展。过去几年，香港被利用作牵制国家发展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的地方。在这个背景下，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和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一脉相承和理所当然。要求参与香港管治的人都必须爱国爱港，尊重和维护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亦都是参与管治的基本要求。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审议有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的议案。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做法并没有违反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他说基本法列明香港的政治体制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展开。現時的修訂主要考慮到香港新的實際情況，又說體現愛國者治港並不是新事物，而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他說香港的實際情況有改變，包括國際環境越來越複雜，外國利用香港作為攻擊中央的棋子，而國家內亦都有人明顯想分裂國家，阻礙香港政府施政，擔心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放緩之後，部分人又會再借遊行示威搞暴亂，所以有急切的需要改革選舉制度，保證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不会落到损害香港的人的手中。在北京，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吴国华发言的时候，建议进一步深化台湾同胞的国情宣传教育，提出可以围绕纪念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两岸青少年共同研读历史，深入基层，帮助他们了解在争取民族解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至是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台湾从未缺席的真实情况，以及了解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令到更多的台湾同胞意识到实现和平统一，台湾能够在祖国的怀抱中发展得更快更好。缅甸军政府要求印度将几名拒绝执行命令之后越境到印度寻求庇护的警察送回缅甸。印度官员说，涉事的几名警察和他们的家人近日越过边境，缅甸有关部门去信印度当局，要求印方将他们遣送回国，以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缅甸过去一个月爆发连场示威，指责军政府发动政变夺权，保安部队采取强硬措施镇压。报道说至今至少55人死亡。最大城市仰光昨天继续有民众上街，警方驱散他们的时候使用催泪气体、橡胶子弹和闪光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些封路，就是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星座至大厦的快线有路面维修的。现在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塘会，就是因为有路面维修，窝打路到去尖沙咀方向近星座至大厦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九龙塘会。另外反方向去沙田近九龙塘会的慢线亦都因为路面维修需要暂时封闭。现时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都是车多的。就是因为有路面维修，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的慢线亦都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小心。不过较早前受到水务急收影响封咗的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上海街的第二线已经开返，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都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是车多，另外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 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大埔道以敦华亭去沙田，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预算案提到有电子消费券有5000元的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10000元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原本的纪录授权，我们香港政府就已经得了。那但是今次因为消费券给主席支付工具营办商的户口里面可能要提交多些资料。简单讲就是我想等去哪个户口呢都会改登记系统呢方便我的市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CIBS 以声音导航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黑暗中的音乐。 视障人士他们夹 band 用记性去记，记每一个乐谱啊，一粒音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厉害。 一起畅谈与青少年相关的话题 ，Youth 广播室。 小朋友是应该即系全人发展，艺术是可以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亦都可以透过艺术咧去到表达自己更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啊題目講呢個新舊媒體，咁啊直播室咧有啊 Eva 文潔華、梁敬國同埋即係馬志嘅，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就廿零分鐘，咁啊歡迎大家咧發表下意見或者話下舊都好嘅嚇。好啦，咁啊繼續我哋講呢個新舊媒體嘅問題，或者先聽聽一位聽眾朋友電話先。 好啊， 阿盧生， 早晨三位主持， 早晨， 係。 是我本身是一位退休的中學老師，教師是教中史的。 是。 我就想講講收音機。咁細個嗰陣時七四年到啦，住曬市區，咁媽媽呢就買咗第一部嘅原子粒收音機啦。咁嗰啲收音機呢好得意，咁得一個按鈕嘅掣啫，就扭嘅啫。咁後面塊板呢就有一塊 desk 嗰啲，其實嗰啲唔係嗰啲金屬嚟嘅。 嗰啲 fiber， 我哋叫 fiber 嘛。 fiber 係咁跟住聽收音機，跟住就到79年鄧小平開放咗之後咧，咁我八年啦，我八一年就喺嗰陣時七八年小一嗰陣時就第一次翻鄉下，咁就屋企人傾家蕩產就買咗部嗰啲兩部嗰啲 cassette 收音機咯。我當時唔知咩叫新力聲收音機咯。咁原來新力聲收音機好好聽，但我哋當時我爸爸咧就一定要將啲嘢擺曬攞曬翻鄉下。系，嗯，系啦，咁我嗰时就知道咩叫劇式帶，咁劇式帶跟住之后我到中学咧，咁我就中意去廟街玩嘅。咁廟街行嗰时，我见到咩叫劇式卡式帶咧，咁尹哥嗰碟咧，我听过晒噶啦。咁到后来我大哥入咗港大，我大哥第一我哋屋企八兄弟姊妹，大哥87年入港大，咁跟住去买第一套 HiFi 咯。咁跟住我第一隻碟咧就係買呢一個麗莎嗰隻叫做《女相思女》咯，好聽，係啦。咁另外跟住就講翻頭先你話嗰個因為你懷舊，因為其實我都52歲，我都好雖然我都係中年啦，但係即係話好喜歡懷舊啲嘢。咁頭先聽講過就話嗰個 媒體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演變啊， 係係， 而家已經唔同曬啦。其實我本身對電腦唔好常識咯，係琴日聽你哋嗰個廣一台個有位你哋一點鐘個先生講就話，因為而家嗰個媒體咧非常之發達啦。咁美國嗰邊嗱呢、這個小題又話，但如果我講錯嘢咧，你就希望糾正就係話，美國連我哋中國新疆都唔知喺邊度，跟住話雲南個新疆個新疆。跟住就話我哋將啲女人豬肉嗰啲咧，即係而家個媒體咧已經發達到咧，係我到細個嗰陣時咧係諗唔到，即係我細個嗰陣時我七嗰陣時我唔知咩叫月球，太空人 Armstrong 走咗去月球，唔知道，但係其實所有嘢都會發生咯，即係嗰個 IT 嗰樣嘢咧會越發展越快，非常之進步咯。其實我想係講係咁多係啦。 係多謝阿老生電話，咁啊即係呢個心機，我就諗翻起以前我有個朋友咧。就好中意买个好强力嘅收音机嘅，咁佢系报馆做嘅，就负责收听全世界唔同嘅电台嘅，吓咁、啊、变咗咧就即系，因为好多电台咧都有英文广播嘅，咁即系当然系宣传啦，咁但系至少你系听到嘛，即系有俄罗斯嘅英文转播啊，诸如此类，即系各类嘅转播都有嘅吓。咁啊，收音机咧曾经都系伴随某即系。伴隨我哋長大的啦，可以話即係 Eva 就知啦。以前阿媽即係最初咧未有電視嘅時候，咪靠聽心機咯，每晚聽廣播劇咯。 好多圖片咧都會睇到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好多婦女投入呢個生產嘅行列啦， 係工廠都有嘅，係啊， 佢哋去工廠喺屋企都做嘅， 係 即係家庭嘅手工業啦，咁就係陪咗個收音機聽咩《大丈夫日記》啊咁樣，係 啊， 就好開心噶啦，大家好平靜， 係 啊，即係嗰個就係娛樂啦，係。 咁同埋嗰陣時都有知識嘅，我記得我細路仔嗰時咧，即係最初接觸中國歷史就係、是、我唔知邊個電台咧，真係唔記得咗啦，就係、是《東周列國志》嘅。哇！你話幾耐咧？即係嗰啲喺度講古嘅，講歷史嘅古嘅咁。咁而家就變咗呢啲即係網上啦 ，KOL 大把，你中意聽乜都有嘅。 系，因为佢亦都系吸星大法咁样咧，就将好多旧嘅材料咧摆晒， 摆晒落， 你要去揾就揾到啦。咁啊，但系点样解释咧？其实即 系 个获利啊，好犀利嘅吓，呢啲平台嘅获利。 系啊，你 Facebook 嘅你即系几紧要嘅数字，我都唔记得咗佢资产系几多啦。好似300亿定30,000亿，我谂住 呢个可能最主要就系因为而家大家已经接受咗呢个媒介。 系 咁，所以而家你睇翻啲统计数字咧，我唔记得边度睇过咧。而家投入卖广告嗰、那个 split 啊，即系嗰个分配啊， 系 网上嘅广告系占咗六成几七成。 喂，因为佢嘅好处咧就叫做精准，即系广告啊嘛。 佢用嗰种算法睇下，哦，原来马恩赐啲。我想 target 你呢班人咧，咁啊知道系几多几多几多，揾我又几多几多，揾啲后生嘅又全部好精准投。 系啦，即系我要卖乜嘢广告咧，即系要投其所好啊嘛。即系以前咧，你就可其实系浪费好大嘅，即系你喺电视度卖个广告。第一睇，即系而家所以你好多嘅我哋叫做网络电视啊，即系 network television， 譬如无线呢啲咪网络电视咯，即系 ABC 啊、NBC 呢啲咪网络电视咯。咁嘅时候咧。即係佢係你買喺嗰度買廣告，其實好多浪費噶嘛，係嘛？即係譬如你買奶粉咁，即係我唔會買奶粉飲噶。咁誒通常都係啲媽媽啊，或者諸如此類啊。譬如你買尿片咁，淨係媽媽先至需要買尿片俾 B B 嘅啫嘛。咁、但係如果你喺網上嘅平台嗰度賣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咩咯？即係可以好精準，你知道咧一定係嗰班母親啊，或者即係啱啱屋企有細路仔嘅。即係 B B 仔嘅，即係幾歲大嗰啲，佢先至會收到呢啲尿片嘅廣告咁傳出嚟，咁呢啲叫精準廣告嘛。咁你冇計㗎，你做嗰啲商家，你都想精準啦、啊，賣廣告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冚唪唥都去曬網度咯。 咁啊，當然咧，佢有好多功能啊，嘅新媒體功能多到咧，就係佢攞啲數據。即係你消費嘅數據啦，你睇啲咩多啦，佢其實完全偵查到嘅。然之後咧，度身訂中就要提你啊，你係咪想要呢啲啊？時不時提供某啲相關嘅廣告俾你。咁咧都 除咗之外，佢都賣資料嘅，我知道。嗱，譬如話你想喺某一個區嗰度誒開間鋪頭，咁你咪去揾咯。即係佢就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嗱呢個區裏邊。 嘅人流係點樣樣？嗰班人嘅大約住喺你諗住喺譬如某條街嗰度附近嘅人嘅收入係點？諸如此類，即係喺嗰度開間雲吞麵鋪得唔得咧？啊，可能附近已經有六間啦，咁你咪冇開咯。即係你有好多呢一類嘅資料，佢係我哋賣噶嘛。 所以帶出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嘅新媒體咧，佢要求我哋提供嘅個人資料好多啦。係、另一方面就係話佢掌握咗啲資料之後咧。佢已經變成一個以前我哋喺啲科幻小說或者科幻電影入面所睇到嘅一個幕後一個巨大嘅黑手嚟控制你日常生活，其實係已經出現緊啊！如果大家小心啲去感受一下你日常生活嘅情況，就最近就係話睇翻，譬如美國總統選舉咁樣啦， 政治更加啦， 你睇下網絡 Facebook、Twitter。佢竟然可以審查佢，係審查佢嘅言論，跟住到最後直情將佢掃地出門添。 即係特朗普嘛。 啊，咁呢度係其實係一個好離譜嘅一種行動嚟嘅。 唔係佢係私人公司，你冇負㗎。 嗱，佢可以咁講， 我可以唔執你玩㗎。 唔係，但係個概念上其實有少少唔同㗎啦。佢雖然係私人公司，但如果你美國嘅情況底下，嗱，第一佢有美國嗰個23年條款保護咗佢。保護咗佢之後，佢而家已經發展到成為一個喺日常生活之中，或者喺美國本土之中，係差不多係一個日常必須嘅東西。咁所以你已經唔可以話你係一個私人公司，即係你睇翻如果香港嘅情況，你就睇翻以前大東電報局、水電燈公司，佢都係私人公司啊。但係佢哋係防止佢哋條例入邊規管嘅公司，叫公共機構喎。點解呢？因為佢牽涉到你日常生活係一啲必須嘅東西，所以有個問題就係話會唔會發展到好似以前我哋睇21世紀殺人網絡咁樣呢？ 唔係呢個係嗱，殺人網絡嗰度我唔講啦，因為呢啲係將來嘅事。但譬如話你電燈公司都係㗎，你試下唔交電費啦，我都有權唔供電俾你㗎嘛。你唔交水費，我又唔可以唔供水俾你㗎嘛。係咪先？即係都係有一啲條件你要 fulfill 到先得嘅，譬如話你利用我個平台喺度宣傳一啲咩仇恨言論或者 whatever 嚇，啊，譬如香港咁，你試下喺你個新媒體嗰度講港獨啊，咁我有權，即係唔係淨係法律上拉你，但你冇權，你有冇權可以即係嗰間公司嗰個網絡有冇權俾你喺嗰個平台嗰度發言呢？原則上可能有噶嘛？ 唔係，我絕對贊成。 係嘛？即係呢個係有得拗嘅。 我只不過就係話喺同一時間，即係後期啦，係 Twitter 咁樣，佢刪咗特朗普啦，但係同一時間嘅哈梅內伊啊，或者其他獨裁政權嗰啲總統嗰啲嘢，佢都冇刪。最近你先刪咗哈梅內伊啊，最近啫喎。 係， 即係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變成了這些這樣的網絡巨人呢，他操控了我們日常生活之餘呢，是操控了我們可以接觸到的資訊，這個是有少少危險的。 沒錯， 但你又不能夠全部開放的。 我不是開放， 即是 Twitter 全球只有10,000人而已，去監察他，剛才我都說過了。 不是這個問題，我想帶出的問題不是監管的問題，他 有幾億人用這個 Twitter， 也都我不是說我要拒絕他是有個權利是在網上是有一些言論，他一定譬如有些他叫殺人要去種族滅絕的言論，當然不可以被他散播。我意思就是說在他到發展到一個程度，他所擁有的權力是這麼大的時候，在哪方面我們應該要跟他要做一些不要說控制監察，就是有一些制衡呢，譬如最好的例子就是以前美國的石油公司洛克菲勒這樣，咁佢本來已經壟斷曬所有美國嘅石油嘅嘛，後屘點解要反壟斷或者係antitrust？ 但呢個唔同啊嘛，譬如你有面書，你有 Twitter， 你有好多，佢冇壟斷嘅，佢只不過譬如話你特朗普中意喺 Twitter 度噏嘢，咁我 Twitter 唔侵你玩啦，有權噶嘛？ 唔係，問題係 佢有權噶嘛？ 佢問題就係話第一。 咁佢又冇，你又冇證明佢同 Facebook 夾埋 啊？ 呢個又一個問題啊嘛！ 呢一度就係一個問題所在啦。但係你好可能你睇到佢係同一時間，佢哋差不多時間係刪剪， 係 同一 樣， 係唔俾佢講嘢喎。咁你呢個其實 都引起好多注意。 大家已經知道， 唔係佢冇揞住佢口唔俾佢講嘢，佢只不過係唔俾佢喺佢嗰個平台度講嘢啫嘛。即係等於你寫封信去 有曬立場。係嗱。我又想提一點新媒體的一種特點呢，就是我們已經完全去除了舊媒體一個被動和主動的關係。 譬如我聽收音機，我要聽真係大丈夫日記八點半咁樣夜晚咁，咁咧就你就要跟從佢。所以咧嗰陣時唔係有啲咩節目表嘅，你記唔記得？係 啊 係，亦都有段時間八十年代咧就係、是、啊嗰、那個大台嘅一本書咁樣，大家就喺度 香港電視啊， 無子啫， 係好笑。咁咧，但係而家咧就完全唔係嘅，因為你都可以主動咧去搬動個節目。即因為你是完全度身訂做俾你自己嘛， 係啊。 咁同埋你亦都由於個互動性咧，你可以轉變佢呈現嘅方式。 嗯、 但係當然呢個唔係轉變成個傳播啦，而係你自己户口裏邊你想點接收啦。咁但係呢個都係革命性嘅， 係嚇。 即係話你係一個作者，係、啊、你亦都係一個編輯。咁你亦都係你可以主動地。去用翻佢作為一個素材轉翻去 fit 自己， 係 嚇。咁、啊、呢個咧，我覺得我哋要討論嘅就係、是，其實我哋翻唔到轉頭。你會唔會覺得？嗱，雖然我有時覺得，我真係會諗，今日頭先你早期講 analog 同埋呢個 digital 嘅分別。咁頭先咧好多聽眾打嚟，不過我哋冇接到咧，佢、 嗯、 哋都覺得啊，以前好好啊，譬如撥電話嗰啲聲音啊，或者其實我哋用機械 mechanic 所以做到嘅嘢，其實冇乜需要一定要去到今日呢一種電子化嘅。譬如你話 Nokia 嘅年代咁啊嚇，對唔住啊，即係講個牌子啊，即係撳機撳到， 嗯、 我其實開頭真係好抗拒。雖然你話邊個喬哉斯係幾喬布斯係幾偉大咯喎，我係唔係好中意咁樣講電話嘅？咁啊，而家有啲人咧就係固執地翻去以前用翻以前嘅工具，譬如我見到有啲設計式嘅嗰啲電器鋪咧賣翻卡式錄音帶嘅。不過你仲揾唔揾到係你嘅問題啦。 有冇機先？ 有冇機去？ 有個機去做翻機俾你，但係揾唔揾翻啲帶啊？ 係啊，同埋難保存啊嘛，即係呢個事實嘅。即係我而家以前嗰啲錄音帶全部聽唔到噶啦。因為佢甩線 嘅冇咗啦嘛， 甚至你嗰啲錄影帶都冇噶啦， 啊、 甚至而家連嗰啲渣嘅，譬如大陸出內地，淨係內地出嘅啫。呢個世界叫有一樣嘢叫 VCD 嘅，而家 仲有咩？而家 唔係後生舊嗰啲啊嘛，即係後生仔就唔知噶啦。以前你買落啲 VCD 又係睇唔到噶啦，甚至你而家所謂光 DVD 或者光碟都係嘅，係 啊， 係佢有一個使用期限嘅，不過長啲嘅啫。二三十年之後，你以為儲埋好多？嗰陣時我有朋友咪咯。即係佢退休前咧就買咗一扎嘅，咁然之後諗住，哎呀好啦，退休我可以睇呢、這個 慢慢聽 大英百科全書嘅光碟啦，咁可以睇啦，或者睇呢個 National Geographic 嘅一扎碟，咁發覺咧退咗休之後睇唔到，因為已經等咗廿幾年，咁結果咧硬棒散曬，係啊，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即係原則上咧數碼嘅嘢咧係唔會，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永恆噶嘛。你打咗喺電腦裏面就唔知儲存咗喺邊度噶啦，點都揾得翻出嚟嘅。咁但另一方面咧，你又保存唔到嘛。啊，譬如話你一本書或者你寫低嘅紙咧，原則上其實保存得耐過任何嘅數碼媒體電係啊，真係嘅，係嘛？咁所以即係而家好多人都係話，即係話你同埋咧，即係專家都發現原來咧最初我哋話，我哋會去到一個所謂無紙世界啦，其實唔係嘅，原來咧。你仲係用多咗紙，比以前用多咗紙嘅，因為你有咗電腦，一打印機太方便啦。 係啊，打唔係打 啊。以前你唔會啊嘛，你自己寫啲嘢點可以出本書咧？點可以打印成沓咁幾尺厚咁樣組埋咧？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你乜都可以擺啦嘛。咁如果你擺喺個手指度，你又驚唔見咗啊，或者 whatever， 咁於是你又要打印多個 copy 擺喺屋企咯，係嘛？變咗你有兩個 copy 咯，咁咪仲麻煩。 系嘛， 所以即系呢个世界。 俾佢讲完之后，我都错咗个士气添。但我真系觉得咧，科技嘅嘢咧，尤其是新媒体咧、我谂即系我哋永远都睇唔尽佢会将会点发展。 系， 但系一定系啦，冇错。但系佢除咗方便之余咧，或者记忆之余咧，仲要牵涉到所谓安全嘅问题、个人 私隐 嘅 问 题啊，吓，同埋仲有就系嗰信息嘅即系嗰个滥用嘅程度啊。分別真假啊，即係虛擬嘅世界同真實世界嘅時候，太多嘢講啦。 唔係另外一個危險咧，就係你而家發覺咧，好多時候咧，即係你泄露嘢咧，即係譬如你寫完個 email 或者你寫咗一個短信咧，你一 click 去咗咧，捉唔翻嘅，亦都擺唔到嘅。譬如嗱，我寫封信，我可以擺咗喺櫃桶，聽日再拎翻出嚟睇下，然之後先決定寄唔寄。但係咧，你而家通常唔會嘅嘛。 系嘛？你人哋 send 咗个 message， 你喺个 apps 嗰度答佢，咪即刻去咯。 系啊， 你冇得，喂、哎，我留住先，我听日再睇睇先。咁啊，俾人闹啦嘛，你 都好多误解，系一个咁 即系你好容易，你未经深思熟虑，你就送错咗或者讲错咗一啲嘢、嗯，或者送错咗一啲 message、嗯。你比寄信啊或者嗰啲打电话更加容易嘅， 更加牵涉到每个人都系自由身嘅记者， 冇错。 即系我又可以 report 一啲嘢，亦都唔需要话俾你听真定假。 是啊、好啦、嗯、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预告一下先，听日咧就系、是、听晚马鼎盛马鼎盛就请嚟刘梦红啊，讲讲文化大纪念、文化大革命啊，要唔要搞个纪念馆咧？中国曾经有一个喺汕头嘅，咁、 嗯、 结果咧就近日执咗啦，没有啦。咁究竟如果我哋要搞要纪念下文化大革命，咁应该搞个纪念馆应该系点样咧？咁咁啊，听晚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收听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只歌先，就系侧田唱嘅，叫做《头条新闻》。今日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遗忘恋爱有几伟大，武器怎猜，世界怎猜，随时再没有心跳，消失会很快，争拗永不会言怎愉快。很快，还随意。